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大香港早晨啦！呢、這个第二节啊，咁 第二节都仲未有即时货金啊！琴日佢哋三个都有啊 ，so sad 我琴日有听噶，佢哋三个汤姆、郭荣同陈四都有啊。 喂，而家周怡公开呼吁啊，今日头先如果你哋睇咗预告嘅话咧，咁都知道呢一节嘅周怡就会牺牲息上噶啦，咁样就但系就睇下你哋有冇货金啦。 有货金嘅话，今日 冇有求其鸠讲咁完咗呢只算算数啦。唔会嘅，我哋都会。 我啱啱俾探仔偷拍 我偷偷地拍噶，系咪先？ 偷拍啊！ 生命危险啦， 系啊。咁讲紧就系乜嘢咧？但系如果大家知道我哋诶《粤语时报》就做紧本新书噶啦，咁就将会喺年宵嘅时候有得卖啦，就叫做有种。罪犯叫做休班警察，咁就而家咧呢本书咧面对一个非常之大咁大嘅问题啊，个问题就系咧，个问题就系我哋嘅编辑卖唔到稿啊，因为不断都有唔同嘅黑，即系关于黑警嘅新闻，佢不断喺度更新啦，永远都系定唔到稿嘅，永远都系卖唔到，究竟呢？ 几时截好咧？ 单单都咁吸引、啊，系咪应该摆埋落去咧？定还是诶完咗佢算数、這個？呢一单就摆落第二册咧？咁就咁样啦。咁即系令到我哋嘅编辑，尤其是阿小爷就非常之咁困扰啦。咁所以 针对小爷啊。 咁呢单系咩新闻嚟噶？ 偷拍裙底 系点样偷拍裙底咧？ 啱啱探仔系偷拍，我唔系个裙底，因为我冇着裙。 哇！你裙都冇着，你做咩唔着裙啊？做节目。 因为睇唔到我对脚，系啦，而家就系讲紧呢个休班警偷拍裙底啊！佢仲要一日里面偷拍，喺同一日里面偷拍咗14名女士嘅裙底，咁就俾人拉咗啦，就去琴日就喺呢个观塘裁判法院成立14项有违公德罪， 系 咁跟住佢其实呢一单嘢咧，即系偷拍裙底，讲真，你差佬偷拍裙底。或者非禮啊、風化案啊都常見㗎啦。咁呢一單特別之處呢，就係佢嘅求情理由啦。我真係睇一次笑一次嘅。 即係佢辯解嘅理由係好有趣嘅。佢係講緊用 呢、這個就係牽涉另一單案啦。 佢話佢因為查過一單，即係之前啦，早幾個月前我哋都有講過嘅一單兇殺案啦，就攞石屎嚟藏屍㗎啦。咁嗰單如果大家係咪叫佢做石棺藏屍案嘅？ 石棺藏屍案 應該叫佢做石棺藏屍案嘅。咁呢個被告啦，34歲呢、這個叫咩名啊？佢 柯榮發。 柯榮發呢黑警唔怕開名啦，34歲柯榮發啦，咁啊處理呢個石棺藏屍案嘅時候啦，咁就佢自己話自己。咁就 有創傷後遺症， 有創傷後遺症，咁仲有呢個唔知咩壓力咩適應性障礙症啊， 這個、我唔識咩。 咁就因為佢曾經啦對死者講出啲不敬嘅説話，咁就成日都聞到啲故事嚟俾鬼搞咁樣，鬼每晚都發惡夢，查案查到好大壓力，創傷後遺症。嗱，創傷後遺症PTSD 啊，應該係。 PTSD 啦，咁係軍人，即係退伍軍人或者唔係退伍現役軍人都經常有嘅一個病症嚟嘅，就係、是 其實幾常有嘅， 就 唔係 淨 係 軍人嘅，咁就但係講即係概括啲講，如果發生喺我哋身上係點啦？譬如我哋上完戰場之後啦，翻去一個平靜嘅環境啦，咁我哋會認為成日都有支槍瞄住我哋，係咪有人想追殺我哋啦、嗯？或者各樣，即係總之就疑神疑鬼啦。但係如果咁樣形容都唔夠具體嘅話，我就我哋揾咗條片咁，大約呢一個警察咧，佢個狀況就係咁樣㗎啦。我哋睇一睇先。嗱，大致上就係咁樣㗎啦。咁嗰個呢個差人阿柯榮。法咧，大致上就系每一日去开自己个炉嘅时候咧，就见到有啲石屎喺里边啦，情绪就非常之咁崩溃，非常之咁崩紧啦。咁但系我又想问下大家，即系问下你哋两个啦，你哋如果感觉到工作啊压力非常之咁大到扑街，8:05都仲未定到啲题目，哎呀，点算点算点算？或者其他嘅压力啦，譬如我老婆煮咗啲秋葵我食咁样啦，你哋会点样去解决你哋压力嘅？ 冇啊，唯有继续去解决件事。因为我个人唔系咁容易受压嘅，即系我唔会走去为咗解决压力走去影人群底咁嘅。 阿华咧， 哇！打翻两铺机先啦， 打翻两铺 J 先啦。 咁、啊 打机唔系打 J， 都打啦，都打啦，冇乜所谓嘅。 哦，有啲人系打 J 减压噶。 嗯，咁有啲做法，譬如正路少少啦，就去下体育够细咁样做下运动，出身汗啦，又得，翻屋企打下机都得，冇乜所谓嘅。咁就做你自己喜欢做嘅事啦。尽量唔去谂嗰一件事啦，去处理你嘅压力啦。咁、而呢个柯荣发佢选择咗乜嘢嘅做法去纾解佢咁严重嘅压力？每一日翻到屋企打开焗炉都见到嚿石屎咁。大件事呢佢就选择咗去影人群底。 我係唔知道我理解唔到影人群底點樣可以減到壓喎。即係你作为一个男性你可唔可以解答到我呢个问题 影腳係唔係首先你要明白一个原理係如果你要去從壓力啦從工作嚟又好感情上面嚟又好嘅壓力佢你嘗試能夠去消解佢嘅唯有就係做啲自己鍾意做嘅事遠離一啲你唔鍾意做嘅事令到自己開心慢慢將個精神放喺啲自己喜歡嘅事上。 即係所以影睇腳睇裙底都係都合理嘅。 合理嘅即係佢做自己鍾意做嘅事。咁當然屌你即係道德上面當然係黐撚線㗎啦。道德上當然黐撚線㗎啦。你唔能夠話我 解。 即係係案唔係講緊係呢單案佢呢一個辯解柯榮發呢一個辯解係戇撚鳩㗎啦。即係但是從 首先话自己撞鬼是我能够的。 从个原理上面来讲呢我觉得影脚是舒压的。我觉得影脚是舒压的。即是不是 我假设我有些犯了烦恼咁样啦我有好大压力的话。 去睇下脚。 而我去有啲脚俾我影下或者我有啲脚俾我睇下呢是舒压的。咁我相信老板都是喜欢影脚的。咁就同意嘅影腳係能夠輸壓但係作為一個喺法庭上面嘅辯解就未免有點即係有點戇鳩啦有啲戇鳩 用影腳嚟抒發你嘅壓力 即係點樣可以影腳可以話俾人聽我影腳即係你其實你係話俾個官聽我係好鍾意去呢啲地方度影人哋啲腳嘅。 其實上網睇咪得囉。 上網睇點同影呀。 唔得。 感覺距離嘅感覺已經唔同啦。 唔同嘅。 要自己親手影。 係咁但係即係我又認為呢一個佢同埋首先認同咗影腳係輸壓嘅明白咗影腳作為一個辯解在法庭上面同個官講是戇鳩的但是我想講是事實嚟嘅，我認為呢一個是事實嚟嘅，佢的確係 因為好大壓力所以去影腳 係啦，佢的確係因為好大壓力所以去影腳舒壓嘅。點解我會即係點解我會咁講咧？其實我哋要歪帶翻去睇翻佢呢個點講咧？呢個咁猥瑣嘅幻想對用影腳嚟舒壓嘅源頭喺邊度啊？係猥瑣啊！我都猥瑣啊 ！OK， 承認呢件事係猥瑣嘅事嚟噶。小草啊，講緊就係小草啊！呢件石棺藏屍案有一個被告啦，當時有一個被告啦，咁就叫做小草嘅。我哋睇睇張相先。 哦，因為嗰陣時佢對住小草對得太多。 睇你留意一下小草先啦。 留意一下小草。 小草 呢一個就係嗰個當時其中一個被告啦。 我聽聞呢個動作係好受男生歡迎嘅一個，隻腳嘅擺法係。即我上网睇嗰啲唔知 content farming 呢啲嘢。 係。 话呢隻腳咁样摆系啲男仔好鍾意㗎。 我同意话好吸引。 腿啦首先就重点就腿啦短裙啦白啦各样啦系好吸引嘅咁就系好舒压嘅。而家睇张相都觉得好舒压嘅。喂咁睇多张先睇多张先。嗱几短啲裙。阿小草佢上亲法庭都系咁短嘅裙嘅真系舒压啦。个官都舒压啦。咁讲先。是的即是其实我想讲他这个这么猥琐的想法的源头应该就是来自小草啦。即是怎样的是怎样发生呢这件事我们尝试去理解一下就是小草啦他当时就被叫做拉了啦去协助调查又好啦落口供又好啦。这个差佬呢他头先讲到就说他是因为讲了一些对死者不敬的说话啦咁就冇提到係乜嘢嘅狀況底下講咗啲對死者不敬嘅說話嘅，而我大膽咁去推測啊，應該係同阿小草落口供嘅時候咧，咁就講咗啲咁嘅，即係講咗啲對死者不敬嘅說話嚟嘅。咁即係頭先我哋條預告都講咗少少啦，咁不如我哋而家一路去片，一路試下 做多次啊，試下冇人課金俾我。 我哋試下重演呢個落口供 都要做啊， 即係如果做得好，記得做咁俾。係 啊，這個課金唔係課金支持租兒。同阿华啦 ，OK， 咁就呢个就系当时呢个柯荣发同阿小草落口供嘅状态啦。 而 22秒啊，唔该三仔。 吓，咁而家就喺个你当系报案，唔系报案室啦 ，CID 大房啦，你假设咁就左边嗰个就系阿柯荣发，右边嗰个系小草啦。咁我都尽量揾嘅，小草当日有冇着校服我唔知啦，但系短裙系 短 裙 啦。 啊，咁而家阿柯荣发就开始盘问阿小草啦。 嗰日你去咗边度啊？ 猥琐啲系嘛？ 去咗。 未 开 始。 去咗，唔记得啦。 唔记得。点会唔记得啊？系咪食咗啲唔觉意嘅药啊？ 冇啊！讲咩啊你？ 我讲咩？嗱，我咧就怀疑你嗰日咧就喺一个荃湾嘅工业大厦入边，咁样咧就如果你唔记得嘅话咧，我怀疑你食咗啲药物喎、啊。嗱，你坐过嚟先。 坐过嚟做乜嘢啊？ 你坐过嚟先，嗱，我依家俾翻啲感觉你，睇下你记唔记得当日发生过嘅事。 冇啊，乜事都冇发生。 乜事都冇发生，但你又话唔记得自己嗰日去咗边，又唔记得自己做过啲乜嘢。 嗱，唔好 试下咁样，嗱、 哎， 记得未啊？ 系 咪有嚟咁样摸你？ 喂，冇啦。 你咁中？ 冇啦。喂，喂，做乜嘢啊？ 咁样仲系唔记得？ 唔好啊！冇啊，冇啊！喂喂，唔好啦、 啊！自己去想象啦。之后喺个 CID 大房里面发生啲咩状况，就自己去思考一下啦。咁，但系我以我嘅推敲啦，我嘅判断啦。基本上当时是这个柯荣发和阿小草落口供大致上就是这样样的了。那 就是摸阿小草大髀。 那为什么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会导致这个柯荣发他的叫压力爆煲啊，压力爆煲咁啊。 就因为被小草跳动太耐。 No, 情绪大爆发啦。我认为他讲的都是事实来的，都是事实来的。他可能真是讲了一些对什么不敬的事，或者他是好像刚才郭富城杀人犯的片咁啦，查一单好 deep 的 case 啦，咁就越查越深就越丑恶啦，发现好多血腥的真相啦，各种各样啦。咁他是处于一个好绷紧的状态底下嘅。咁但是去到哪一个位他是情绪崩溃呢？应该就是去到八月的时候啦，八月十六我唔记得太清楚啦、 嗯。 就是呢个法庭去判决呢个小草他是获得撤控。 八月十二号 啦，咁佢呢个小草啦获得撤控嗰一日呢、嗯、我諗就係呢个柯荣发佢叫做压力爆煲情绪大爆发嗰一日啦。点解係咁样嘅呢？原来呢个小草啦，佢叫做被拘捕去协助调查或者检控嘅时候啦，其实佢每一日嘅朝早九点同埋夜晚九点都要返去差馆嗰度报道嘅。 所以一日见佢两次。 一日有两次 长腿睇。 你一日有两次长腿影，一日两次可以咁样喺报案室里面背人背道咁样做佢喜欢做嘅事啦。以佢黑警咁样嘅呢啲即係咁坏嘅品德嚟讲，我认为系必然会发生 嘅。即係本来每一日小草都喺度俾佢影。 就算你唔好话我屈阿柯荣发，呢个纯粹我嘅判断嚟。唔系挑逗佢啦，唔摸小草条腿啦，都影下都应该，一路落口供咁咪攞部电话摆落，嗱小草，你嗰日吓去葵涌嗰度，有少少嘢未补充得好正确喎，你几多点？咁其实只手一路喺台底度系咁影噶嘛。 咩啊？咁嗰啲有嗰、那个报案室应该都有嗰啲 CCTV 嗰啲。 你觉得佢会真系攞出嚟睇咩？ 边个会查啫？嗱，小草又冇反抗，系咪先？ 小草 唔投诉就冇人查 小草都唔知佢影佢， 小草次次查翻出嚟就话：头先发生咩事？唔记得啊。 喂，所以去到一个状态咧，阿小草佢获得法庭去撤销佢控罪之后咧，咁呢个荣发就发癫啦，就顶唔顺啦，情绪崩溃啦。每一日本来系可以见两次小草嘅，或者影两次小草嘅，而家冇，而家佢唔使翻嚟转担保，有冇搞捻错？咁我影咩啊？咁喺 我又系假嘢。 咁我啲压力点纾解啊？我仲查紧嗰啲单案未判喎，纯粹系小草佢能够获得撤控啫，剩翻嗰啲人系未查完嘅嗰啲。咁我啲压力去边度抒发啊？就系、是、去咗港铁啊、商场啊、各大嗰啲影群底地点嗰度抒发啦、啊。唯有咁样做啦、啊。咁佢系获得抒压嘅，但系佢都将会获得呢个法律嘅制裁啦、啊。所以咧 咁樣啦，我認為件事係咁樣樣發生㗎啦。而佢幾時會判啊？佢而家係有14項控罪啦，咁判咗佢，咁幾時會判刑啊？ 哇！多謝 Uncle Jack 啊， 我明一 塊， 好嘢啊！抵啊抵啊抵啊抵，值啦，係咪先？ 係，唔係跟住佢案件押後至2月7號嘅。 2月7號嘅時候 要等，因為要等翻嗰個心理同埋精神科報告。 係， 跟住而家就暫時係以1萬蚊保釋緊嘅。 係。唔知你哋有冇睇 Netflix 啦，我最近都有睇啦，咁就睇返一集係Black Mirror， 咁有一集叫 White Bear 嘅，咁國立大台嗰日都有講過，就係講有個人啦，突然之間喺一個地方度出現，咁有啲人喺度追殺啲人，然之後周圍嘅人都係喺度影緊嗰個案發現場，即係影緊有人殺人啦。簡單嚟講，咁原來去到劇透啊，不過唔理㗎啦 ，Netflix 咧，又唔俾廣告費 ，OK。咁去到最後發現，原來俾人追殺而俾人追住嚟影，唔去幫佢嗰個人咧，佢本身係一個叫做協助咗一單謀殺犯嘅一個，唔係協助咗一單謀殺 case 嘅一個犯人啦。咁佢係喺一個叫做 Justice Park 嘅一個主題公園裏面咧，不斷每一日洗完個腦乾乾淨淨，就再重演嗰個案發，唔係重演一個佢喺度俾人追殺，但係周圍嘅人掛住影嘅狀態啦。因為佢當時真正殺死一個女仔嗰個兇手咧，犯緊事嘅時候咧，咁呢個女主角啦，佢就喺度攞個手機影嘅。咁我覺得如果要點樣去判呢個柯榮法師嘅公道咧，係咪應該參考佢嘅做法咧？ 揾人睇， 揾人拍 跟住佢影， 追跟住拍人。揾阿葉柳啊，或者揾阿蔣麗雲咁樣啦，不斷喺度重演呢啲咁嘅畫面啦，喺立法會啊蔣麗雲嘅辦公室嗰度啦，咁啊喺度會見呢個 蔣麗雲 會 同 我講，你望住我講嘢， 你望住我講嘢，係啦，咁就一路望住佢講嘢，一路就喺個台底嗰度撩啊柯榮法啦。咁就但係講緊嘅 case 就係關於佢呢單 case， 你咪想我用議員身份幫你啊寫封求情信去個法官嗰度呢，咁跟住 我都可以幫你㗎， 我都可以幫你嘅，咁我都係一個立法會議員嚟㗎嘛，咁即係咁樣講笑啦。 你想我點幫你啊？ 哇，悔人悔道。呢一節節目真係悔人悔道，所以即係又抵貨俾 Joey 嘅，真係但係都貨俾我啦，我係編劇嚟嘅， 係英軍要做嘅，英軍諗出嚟嘅， 所有都係我嘅主意嚟嘅，咁即係貨金都貨返份俾我啦，都係嘅，咁就咁樣樣啦，有一單咁有趣嘅黑警新聞啦，令到我哋嘅編採小嘢就非常之咁頭痛啦。而家所以提醒大家啊，年宵將會出版呢一本叫做《有種罪犯叫做休班警察》，將會係非常之咁精彩啦。裡面收錄嘅就唔敢講話好似呢單咁嘅水準，但係肯定係高水準嘅。之前你哋聽過嘅，或者你哋未聽過，或者一啲跟進報導嘅都會有嘅。請大家就密切留意年宵嘅時候發售嘅呢本新書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就有呢個曾經同蔣麗雲有個面對話嘅一位仁兄啊，就鄭松泰議員。咁我哋就打電話俾佢嘅。OK， 下一節翻嚟再講。